我们携手共度三则诗，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与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六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六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又到周六了，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来品读的经典是史记，我们邀请到的是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严禁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儿童福利机构监控资料至少存仨月将成规定；北京将新增普惠性幼儿园，填补17万学前教育缺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对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严格落实十项严禁纪律，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严禁出现人级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北青报发表特约评论认为，取消特长生招生之后，关注学生的个性特长发展应当主要通过两方面实现，一是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由民办学校给学生提供差异化选择，包括个性与特长发展的选择；二是落实和扩大中小学的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有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在办学质量均衡的基础上办出学校的特色，在办学中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和评价。民政部23号就日前起草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规定，儿童福利机构要建立安全保卫制度，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个月。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儿童福利机构对于8周岁以上儿童，原则上应当按照性别区分生活区域，应当安排儿童定期体检免疫接种，对符合普通学校入学条件的儿童，应当保障其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从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北京市学前教育学位缺口在17万到18万之间。北京已经启动了北京市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为补齐学校短板，鼓励企事业单位包括军队在内多办幼儿园，提倡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举办幼儿园。在师资方面，增加幼师招生，加大招聘力度。根据人社部和教育部的最新统计，2018年我国大学毕业生将达820万人，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归国的意愿越来越强。业内专家指出，语言方面是海归找工作至关重要的优势，同时专业水平和工作经验也是重要的加分项。在与国内毕业生的竞争中，要想脱颖而出，就要利用好自己的各种优势，求实成功率才会更高。法国高等教育署近日发布关于赴法留学签证的最新消息，就读于国际学校、国际班或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中国学生申请赴法留学签证时，无需提供高考成绩，签证申请资料以会考成绩为依据，主要涉及商学院学士或工商管理学士，高等专业学院五年制商学院项目，高考后可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课程等学习计划。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来品读史记。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 5735-4567。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24史之首。史记不仅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邀请北师大二附中何杰老师为大家解读这部传世经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又到了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了，我是杨洋。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史记。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史记，作者呢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对， 鲁迅曾经对他呢有一个赞誉，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评论，非常的精准。那史家之绝唱实际上是说明他从他的历史价值，那就是没有人能够超越。无韵之离骚，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它是文学的高峰。那么无韵之离骚就是它没有诗的形式，但是它却也有诗的韵味，实际上又是对这个史记的文学价值做了极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它其实对后世的史学有这个深远的意义，同时它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是这样的，文就是历史专业和这个中文专业都会研读史记，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史记是这样的，它的一个基本史实是经过司马迁考证过的，但是一些历史的细节其实是加入了司马迁的想象的，加入他的想象其实也就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一些态度。所以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呢，能够把握住一些基本的史实历史规律，同时呢又能够感受到历史人物的这种内心世界，我们也可以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感染。 那我们的同学们包括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生涩，就像 也可以像读故事一样读下来。 哎，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其实《史记》，应该说《史记》虽然说是文言啊，但是实际上《史记》的这个用语啊是非常小畅的。很多你像很多像《鸿门宴》呀，那很多话其实如果没有特别多的文言功底，也能够大体读下来，也能够读得非常的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精彩的。 嗯，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品读《史记》，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就要说一说它的作者司马迁，之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史记》它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对对对， 接下来可能就有关于文学方面了，比如说它的这个人物塑造啊，它的叙事艺术等等哈，包括它的一些经典篇目。 对对对， 好 那今天的这个品读经典当中呢，我们何杰老师呢来给大家解读这部《史记》。 高考倒计时100天，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2月25号上午9:30，教育面对面春节后为高考家长特制第一场网络直播活动，主题为“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家庭教育专家和高考专家将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高考前最后100天的关注点和角色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直播方式。 先来说说司马迁。 司马迁呢是应该说是我们人家被称为史圣。你看我们有孔子是孔圣人，对吧？有孟子有亚圣。诗人呢杜甫是诗圣。那么司马迁是史圣。就是他在这个史学的地位啊，那是至高无上的。司马迁呢，他出生于西汉景帝或者是武帝的年间，就是他现在呢具体的年份现在还无法考证了。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谈当时呢是汉朝的太史令，就是中国呀，他一直有一个很好的记历史的传统，就是他要把帝王啊，包括国家的很多事情要记下来。那么，其中这个太史令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司马谈呢，当时就是做这个太史令，太史令嘛，所以司马谈他就读了很多的书，同时他也有机会读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典籍。司马迁呢是他的儿子，所以司马迁呢也有机会就跟着司马谈去读了这种当时国家存的这些典籍。在这个汉武帝的建元年间呢，当时就是司马谈到了这个长安做太史令。司马迁小的时候呢还留在了自己的老家，在家里呢就是种地放牛。等稍微大一点呢，司马迁就离开故乡了，就到了这个司马谈的这个身边，就到了京城。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其实已经是小有成就了，他学了很多东西。司马谈就跟司马迁说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司马迁去遍访山河，然后去搜罗各种的散失的各种传说旧闻，其实就是为后来的这个史记的撰写啊来打下了一个基础。在汉武帝呢元丰的元年，就是公元前110年呢春天，当时汉武帝呢去要到泰山去做封禅大典。参与了封禅礼仪制作的这个官员司马谈呢却因为生病啊他就去不成了，等于说自己呢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仪式，结果自己没有参加，所以司马谈感到很遗憾，甚至有点难过，所以有的很郁闷。这样的话呢，本来身体又不太好，这一下呢就病情加重了。那司马迁呢，当时呢有出使西部的这个任务，到了西部去完成任务以后呢，他就赶紧赶回来，也要去参加这个封禅大典，就是中间路过了洛阳，就见到了他的父亲司马谈。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了，就是要去世了。所以弥留之际，司马谈就给司马迁呢做了一个嘱托。他这么说，他说咱们家的祖先呢是周朝的太史，历史世家，对吧？远在上古时期呢，我们当时就取得过很多的好的功名啊，我们主管天文呐。他说现在呢，这个传统不能断送在咱们家。你呢，今后肯定会接我太史令的这个任务。你要把咱们祖先的这个任务给完成。那么现在咱们的天子啊已经继承了大汉的这个事业，已经到泰山封禅了，我呢又不能去，这恐怕是命中注定的。那我死了以后，你要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编写这个论著，咱们呀把这个历史要记载下来。然后呢司马谈是从这个孝道的高度来讲这个事儿。他说什么叫孝啊？他说古代的孝最基本的是侍奉双亲，中间呢叫侍奉君主，最高的呢就是要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世，光宗耀祖。 也就是说你把咱们家族的这个历史精神传承下来。他说这就是孝。现在呢，经过这个秦末的战乱啊，大量的这个史书啊丢了，记载中断了，盛世要修史，现在国家已经强大了，咱们要把历史记载下来啊。我现在完成不了这个事儿了，你一定要替我完成。嘱托司马迁，当时司马迁就低着头啊，流着眼泪说，他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我一定要把您编纂历史的计划我一定要完成，绝不会有丝毫的这个缺漏。可以说司马迁是在继承他父亲的这个遗志，去完成这部历史的这个巨著。 那么司马迁是到什么时候真正的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太史令呢？ 从实际上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司马迁就等于说就已经开始在宫中做这个太史令了。当然最开始呢，他写这个史记的时候呢，还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记述。对他写史记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实是中间发生的这个李陵之祸。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9年，当时呢，这个汉武帝让李陵，这个李陵是当时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让李陵呢去出征。李陵呢，当时带着这个兵马5000兵马，结果就被匈奴包围了。李陵以寡敌众，最开始汉武帝听到消息以后呢，还觉得李陵挺英勇，结果后来李陵呢被包围了以后，援兵又没有到，李陵就投降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这个长安城的京城以后呢，这个君臣们都很生气，都声讨李陵。结果这个司马迁呢，他倒是为李陵说了说话。他说李陵啊，这个人个人品质是不错的，他侍奉亲人很孝敬，和世人呢也很有这个信义，一向怀有报国之心。他呢只带了5000步兵，就吸引了匈奴的全部的力量，还杀敌了10000多。虽然呢战败投降，但是呢功过可以相抵。他说我认为啊，他猜想，他说李陵大概不是真心的降敌，他是想活下来找机会回报汉朝，他以后还会回来的。司马迁呢应该说还是挺真诚的，挺善良的去想了李陵了。结果最后李陵没有回来。李陵没有回来之后呢，汉武帝呢就很生气，最后就把李陵全家就给杀掉，也迁怒于司马迁。司马迁他有诬枉之罪，就是诬告和这个陷害的罪，这个呢罪是大不敬，所以要处以极刑， 你也得死。 你也得死。在这种情况下呢，司马迁其实就面临了一个生死的选择。因为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世人的说法，叫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司马迁就想到了，我父亲交托我的史记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司马迁是想活下来的。想活下来他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他花钱去赎罪。但是司马迁呢本身他就是个太史令，他们家的俸禄没有那么高。同时他犯了罪之后呢，好多人都躲得很远，就没有人肯帮他。所以就只有第二条路可走，就是受宫刑。就是要被阉割掉。那这是一个奇耻大辱。那这样你能活下去？这个时候我觉得司马迁可以说是做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光彩的一个举动，就是他忍受着人生巨大的这种侮辱，这种痛苦，他要活下来。他活下来要干什么呢？他要把史记完成。这一点说实话，有时候我读他的报任安书的时候，我心里我有时候读来我就能够热泪盈眶啊。 刚才您说他做了一个极为光彩的这个决定啊，但是我想在当时来又有多少人知道他这样活下来的目的呢？ 是他在他自己逝世之前呢，他写了报任安书，里面讲了大量的篇幅讲到自己所受的屈辱啊。他讲了一段话，原文大概是这样的：服人情莫不贪生勿死，念父母故妻子，至基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一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生孤立，少卿侍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切夫慕义何处不免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旧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懈之辱哉？且夫赃货疲怯，犹能隐绝，况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忧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这段话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现代汉语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他说人之常情啊，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儿，但是那些基于正义公理这些人，他们不这样，他们都有不得已的情况。他说我呀很不幸，我很早双亲去世了，我也没有兄弟姐妹，独身一人，那我也不是很特别看重我的妻室儿女，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这个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什么地方都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他说我虽然怯懦软弱，我想苟活人世，但是我也懂得弃生就死的界限，我不会自己甘逸于牢狱生活，忍受屈辱，况且那些奴婢们都能够下决心自杀，那何况我已经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那我为什么能够忍受着屈辱活下来啊？就是我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没有达到，如果我平平庸庸的死了，那我的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换一个话说，就是说我之所以做出那种脏货脾气也不会做出的选择，是因为我内心有一份私心，他很谦虚的，我有一份私心、 嗯、 我担心文采不表于后世。其实这就是司马迁的生死观，他关注的自己的就是那个这个伟大的事业，他已经超越了死生。同样在《报任安书》当中啊，司马迁就解释过他的生死观，后来毛主席还引用过这段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本来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所以死是容易的，那我要死得重于泰山，我现在为了我所谓的名节，我死掉了，在司马迁看来轻于鸿毛，因为我有一个更重要的追求。所以司马迁选择了隐忍苟活，而这个选择可以说是比死更加艰难，更伟大的一个痛苦。他的是一种超越，就是说在绝境当中他怀有希望，他希望能够把史记写下去，在黑暗当中他憧憬光明，哎，把文采流传于后世。所以司马迁就想到了历史上那些圣贤名人，他们都是发愤著书，哎，因此司马迁决定在屈辱和痛楚当中保持进取的自信和尊严，他不甘受辱而忠于蒙构，长思自裁而终不隐绝，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他自己的话啊，叫退而论书册，慢死以自视，也就是说为了把我的那个史记给写好。可以说这种超越生死的这种观念啊，是一种灵魂的进化，思想的升华，是真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司马迁自己说，他说我选择这个我是有一个目的的，我要写这个史书啊、嗯、当时他写报任安书的时候，这个史书就基本上完成了，他觉得有些话要说出来，所以他就跟，因为当时任安犯了点事，任安向他求情，说你给我求求情嘛。司马迁说我哪能为你求情啊，但是他就说了一些话，就是你也要死掉了，其实我可能也活不了太久了，好，我有些话我要跟你说一说，就把他整个的经历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他就对史记的写作目的他就做了个解说，他说仆妾不逊，尽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诗旧文，略考其形式，宗其终始，及其成败兴坏之际，上至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然后他就讲到了史记的写作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我要探讨天和人的边界，了解古今变化的原理，写成我一家之言。那么当时呢，草创未就，自己刚刚写，还没写完，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即行而无吝啬，就是我太可惜没有完成，因此我没有抱怨，我就接受了这个公刑。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义大都，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倍禄，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 难为俗人言也。就是说，他说我的这个想法，我即使被杀一万次，我也不后悔。而我的这个想法，我只能对智者道，也只能对你仁安你来说，我很难对别人说，因为别人是很难理解他的。所以就是读《史记》啊，一定要把《报任安书》读一遍。有时候读了以后呢，我们真的是感动哦，原来这个《史记》这么一本书，它是这么流传下来的。也恰恰是因为司马迁经历了这种侮辱，经历了汉武帝这个应该说在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的这种喜怒无常，随便夺人生命，这个司马迁对历史、对社会、对汉朝的政治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在《史记》的这个写作当中，他的史观、价值观、世界观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下子呢认清楚了君主专制的本质，所以这部书就摆脱了那种为帝王将相做史的这个格局，而真正的站在了一个人民、一个有志之士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这个就是《史记》这本书超越于其他史书的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地方。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跟司马迁的这个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他写这部书其实一个是源于他父亲的嘱托， 对， 还有就是在他的这个人生当中非常关键的这一次复兴。 对对 对，就是说最开始呢可能就是想着盛世修史、流传这个千古，只是想着要把史书写下来、而躬行这件事情呢，可以说让他自己的，可以说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啊，但是也让他自己的生命得到升华。更重要的是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今天再读这个《史记》的时候，它有大量的作品、大量的传记，我们能感受到司马迁借写历史人物，在写他自己的那种悲凉愤怒的感觉。 所以说，他可以说是用个人的这个极其痛苦的代价啊，换来了这一部《史记》。 对，换个说法，就是他自己的经历过，可以说是最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体验一般人体会不了的，他有这种极强的精神痛苦的这种体验，他其实也就把我们人性当中这种善恶他体会的就更加的深刻。有的时候我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读《史记》的时候，一方面要了解历史故事，更重要的是在通过读《史记》的时候，通过读《史记》去了解司马迁的内心世界，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去理解历史、理解人性、理解社会的同时，能够理解到人在巨大的侮辱、痛苦、绝望之中，那种人性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精神的激励。应该说 从这一部《史记》当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出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呢继续来说《史记》。那么《史记》包括了哪些内容呢？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一块儿来看一看《史记》当中的主要内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邀请何杰老师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史记。上一段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正是呢他忍受人生极其的痛苦哈、啊，完成了这部史记，给后人呢留下了这一部光辉的著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史记大概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咱们先说说史记的体例啊、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它是十表八书十二本纪，那么一般来讲呢它是这样的，体例是这样的，首先是十二本纪，本纪呢是记述历代帝王的功绩的，然后呢三十世家，世家呢主要是介绍这个诸侯国和汉代这些诸侯他们的这个兴亡的，七十列传呢则是介绍一些重要的人物，特别是一些人臣的重要的言行和事迹，那么其中呢这个太史公自序就是他这个 自己的 那么作为最后一篇，还有史表主要是大事的年表，还有八书就是记录各种典章制度礼乐音律历法天文风扇水利财用等等等等，一共是130篇，共计526500余字，这个不得了啊，这个 52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哎呀，这个52万你想，这个 如果是我们现在看小说的话， 对，这应该是比较长的长篇小说了，应该是从这个体例当中呢我们就看出来，就是它是从人物的角度来写，据历史学家讲这是比较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叫纪传体，它其实是以人为本位来写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在历史学家看来呢这是一个创新，它等于说是把人的主体地位给突出出来了，从这个史记的整个这个思想内容看呢，它大概呢可以有这么几个特点，刚才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说过，就是这个史记呢它超越了为帝王将相作传的这个意思，后世在修史的时候都是官方组织的，而这个呢当然司马迁当然也是接受官方的任务，但是他是他个人在完成的，所以在这里边有他很强的个人的这种对历史的这个看法，因为他经受过宫刑，因为他对帝王专制的这种对个人的这种伤害，他对帝王的统治对帝王就有着更深刻的这种理解，所以他能够有一种非常正直的态度来看待帝王。 那如果说不是一味的单纯的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话，这个皇帝看了他的史记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汉武帝。 你还真说对了，就是实际上他写完这个报任安书之后啊，就历史上就突然间就没有这个司马迁的记载了，所以呢就历史学家曾经猜想有可能这个报任安书流传到汉武帝那里边呢，汉武帝就把他处死了，这是一种猜想啊。司马迁的外孙叫杨运，他呢后来保存了司马迁的这个手稿，读了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手稿以后呢特别的感动，所以就把他给流传出去了，流传出去以后呢其中就有很多对皇帝的不敬之词，待会儿我们讲的鸿门宴的时候包括讲这个很多作品的时候就很明显就对当朝的君主多有不敬之词，所以就被汉朝的统治者呢就给禁掉了，被删掉了很多东西，后来呢真正流传开还是在东汉，就是可能离的时代比较远了，所以呢这个统治者也就是可能这个事儿跟自己因为自己毕竟是祖先嘛，所以就他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这个事情慢慢就流传了。同时呢我们也不得不感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历史传统叫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待君主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绝不客气，绝不会去奉承阿谀奉承，这个传统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所以他可以说继承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这个史学的传统。那么到再晚一点呢，很多的统治者为了能够就是君王们他为了能够更好的吸取前朝的教训，他也就允许这个司马迁这个说一些这个直率的话，当然太过分的话他可能慢慢就删掉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删掉的了。同时啊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司马迁啊，他你别看他是就是他被汉武帝这侮辱啊，但是这个人他还是真是有历史家的这种客观的， 他对刘邦，对当时叫他叫金上，就是汉武帝的一些功绩，他也客观的有记录，不会借此去泄私怨。哎，他倒没有，就是叫不虚美不隐恶，这点他做的还很好。那么同时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也很有技巧，就是他不对帝王做评论，他只是把这个帝王这个事儿给你写下来 记下来， 哎，你自个儿去看。哎，我们待会我们讲到鸿门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什么也不说。你比如说就有一次这个他讲了这么一个事儿嘛，就是刘邦小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他的家业没有他哥哥大，所以刘邦的父亲呢就老批评他说，你看你向你哥哥学学。就后来刘邦当皇帝了，当皇帝了以后呢，那刘邦的父亲还在嘛，就他就把他父亲接过来了以后呢，就开始就跟父亲说爹你看我这份家业怎么样。就是司马迁一点都没有评论啊，但是刘邦的那种暴发户小人得志那个劲儿就出来了。这个他写的很有艺术的，很艺术。所以待会儿我们会知道，这就是他写人的这种手法。有时候你也那就是这么个事儿嘛，你也不能说他不行。哎，等于说他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来表明他的态度。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一个是我们确实有秉笔直书、秉笔记录、真实记录的这个历史传统，同时呢，也加上这个司马迁这个本身写作艺术呢也还不错，所以呢，《史记》这本书的这个精髓部分就保留下来了。哎，这也是我们后世的幸运吧，应该说是。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他的这种，因为他有这样的历史态度啊，所以《史记》他的在思想内容上，他就有他很先进的地方。比如说，《史记》对那些封建统治者的恶行，特别是对西汉王朝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酷吏，他都能够直率大胆的揭露和讽刺，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史记》非常非常可贵的一点，这是一个。同时呢，也是因为司马迁自己也是在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受害者，所以他就能够更加的同情那些底层的小人物，因此他就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封建社会当中人民的这种痛苦和这种反抗。所以你想，他曾经给这个陈涉，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他称陈涉为世家，就是把他放到诸侯这个等级。这在后世包括班固他们都不赞成，说你怎么能这么看他呢，对吧？但是你看他把他放到世家，所以看的还是非常高的。你看包括他把项羽列为本纪，对吧？这等于说是给提到帝王的高度了。同时这个司马迁给很多之前和之后的史书根本不可能的人立传，刺客，滑稽，就是这个那些演员，对吧，都不可能立传的，他都给立了传。所以在这一点上说，就是他非常全面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这种想法。这一点应该说这个是司马迁特别特别的可贵的一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司马迁大量大力的表彰了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爱国者，弘扬了那些爱国主义思想，比如说写屈原。司马迁在他的这么多部这个史传当中啊，他很少主动站出来议论，顶多就是在这个每传结束这个太史公约那儿呢，他说几句，更多的情况下他不议论，让这个读者自己去品。哎，但是他在屈原列传当中，动不动就站出来议论一下，动不动站出来议论一下，实际上就是他觉得屈原很多经历跟他很像。他高度的赞扬了屈原的那种爱国的精神，他写了大量的这样的人，包括信陵君啊等等很多这样的人，这些人爱国正直正义非常可贵，这是他做的。然后呢，就是刚才就还有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把这个写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为了很多下贱的这个阶层，他都去立传。总体上说呢，就是这个《史记》这本书啊，他在写人物上有几个特点啊。一，他大量的塑造了那些失败的英雄， 失败的英雄， 哎，失败的英雄， 像项羽， 哎，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个是这个司马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呢有一种传统，有的时候，往往评价一个人就是看他的成败，但是司马迁不是，你看，屈原、项羽、李广，哎，包括信陵君， 还有很多很多人啊，他们其实用我们今天的世俗的眼光看，他们都没有获得君王的重用。但是司马迁在为他们立传，而且真诚的讴歌他们。为什么讴歌他们呢？讴歌他们的真诚，讴歌他们对强暴的反抗，讴歌他们那种诚信的精神。所以司马迁笔下的很多的人啊，你像他写这个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他最赞赏的是信陵君。为什么？因为信陵君跟他的门人，他是真的把他们当朋友去看的。而孟尝君和春申君和平原君呢，那些门人相当于就是说白了他雇佣的，他是这么一个关系。在写孟尝君的时候呢，他更多的赞扬的是孟尝君的这个门客冯轩，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在这个司马迁的笔下，就这些有着高尚人格的人，司马迁不惜笔墨去写他们。而往往这些有着高尚人格的人呢，又被人排挤。你看屈原就不用说了，对吧？李广就不用说了，李广南封，这辈子没有封侯。包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信陵君，最后是被魏王排挤的，为魏国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在被魏王排挤。所以他写了大量的这样的失败的英雄，讴歌他们的忠诚，敢于反抗强暴，这里面其实就有司马迁自己的精神在里边。 而且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义字，包括就是刚才您说都受排挤，但是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对对对， 只不过是最后没有得到那个名， 对，没有得到这当时的这个利益名这而已。但是历史上人们都铭记了他们。因为我上课呢，我是非常喜欢讲史记的，就是讲往往讲到这些著作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情不自禁的要多跟学生讲几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民族的财富，这里边告诉了我们人性最善良、最忠诚、最正义的地方是什么。他给我们可能做不到那里边那些人那么的这种正义啊，我们可能做不到他们那么点，我做不到他们那种崇高，但是我们得知道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在那里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批人。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司马迁给我们的这种功绩。同时司马迁也绝不客气，他写了大量的这种小人的奸诈无耻。你像比如他在写李斯列传的时候，就写到赵高，你像指鹿为马就从那里边来的，对吧？写到赵高，写到李斯，这种背叛奸诈构陷别人也绝不客气。所以这样的话呢，通过他这支笔就告诉后世，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值得我们尊敬的，什么样的人就是小人，哪怕他在当时得利。而且他在写这些小人的时候，你看你像他这个写李斯的时候，最后做了一个前后的一个照应。开始李斯是看到了这个粮仓里的老鼠和厕所里的老鼠，然后李斯觉得不行，我要有个好环境。等到这个李斯死的时候，也在感慨自己的人一生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就他用这些方式啊，这些叙述的方式实际上就表达了他的价值观。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司马迁在写人呐、真的是写活了。这个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就是作为学生来讲，就是年轻人来讲，他既可以从中学到了他塑造这些失败的英雄是为何，同时呢，在描写每一个人物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人活生生的立体的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学创作的手法也是值得学习。 对，你看所以你看他的叙事艺术是非常高妙的。司马迁在写叙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用两个方式来叙述啊。一个呢，就是他特别善于，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书做得非常好的，他继承了当时的这个《左传》的那种传统，就是用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和人物的内心。司马迁不评论，就说出这样，就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去评价他。这个你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李斯的那个看到了这个粮仓里的老鼠和这个厕所里的老鼠，它的不同，就那种可是用我们现代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个劲儿，那就马上就出来了。你再比如说写的这个苏秦呢，没有被这个秦王重用的，到家里以后是妻不下任，嫂不为炊，就是妻子也不理他，嫂子也不给他做饭。这个苏秦倒还挺不错，他说哎呀，这事儿看来怪我哈，怪我不怪别人。 等到后来他苏秦的发达了，六国相印了，哎，嫂子特老远就给他给去欢迎他。哎，这苏秦还挺不客气，问了一句，哎，嫂子你怎么前绝后宫啊，就是你看就那种得了志以后一定要问问这个话，就这种个性，他就通过这样的话 表现人物个性， 把人物的个性就给表现出来了。你再比如说，就是他在写信陵君的时候拜访侯莹，侯莹故意不见他，故意的去冷落他，哎，然后特别写就是公子直配玉宫，哎，特别的温和，哎，就通过这个言行就把这个信陵君真诚的要交侯莹这个朋友礼贤下士的内心就给揭示出来。可以说有大量这样的事情，就是这种用通过这种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内心。司马迁的这种写法呢，其实对后世中国写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就包括《红楼梦》，就是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借鉴了这个司马迁的这种手法，这是一个特点啊。再有一个特点就是司马迁特别善于刻画冲突，你最典型就《鸿门宴》《廉颇令下列传》，就是司马这个《史记》里边大量的故事，那对被后世流传已久啊，就是因为他当时写的太精彩了。当然这就是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在里边了啊。 如果要是活在今天，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编剧。 绝对是好编剧。我跟他做编剧，那编一部火一部，我跟你说， 一个扣接着一个扣， 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待会儿我们可以具体举例子来看啊，你这就看得出来哦，就是他这个写人刻画到这个真是写到了极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读《史记》呢，不是光把故事读完就完了，我们真的是要看看司马迁是怎么刻画这个人物的，他是怎么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待一会儿呢，我们来具体的举个例子来说一说。 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呢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史记》的内容，包括司马迁作为作者他在人物塑造和叙事方面的这个艺术哈。何老师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史记》我们都知道哈，里面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故事哈。 对对对。 其实仅仅一期肯定是不够的。 对对对。 我们今天呢，只是开了一个头。那如果说，您把《史记》的篇目哈摆在这儿，最有兴趣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哪一篇呢？ 其实《史记》啊，我个人觉得啊，真的是篇篇 精彩，篇篇精彩， 篇篇精彩啊。如果想就是说，就是一定让我挑的话呢，那我可能想挑两篇。一个呢就是《鸿门宴》。一个就是《廉颇令下列传》。 这也是老百姓好像最熟悉的、 耳熟能详的。 对，两个故事。 正是这个耳熟能详，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这里边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就比如说鸿门宴吧。大家都在说，就是当年这个毛主席都曾经说过，他说这个项羽啊为什么失败啊，他犯了几个错误。其中有一个错误呢，就是不该在这个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大家其实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啊，说这个项羽怎么那么傻呀，能把刘邦放走了，说如果不把刘邦放走，那历史不就变了吗？很多人会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哈。 项羽放刘邦有放的必然性。 对，我认为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待会儿我会谈我的看法。就是不是仅仅说，哎呦怎么项羽这么傻呀，那不是这样的。杨洋你要注意啊，你注意一个细节。应该说呀，这个在这个项羽本纪当中，这个刘邦团队表现的还是很精彩的。 是， 待会儿我会详细说。但你注意一点，他在这里边把这段事儿，他放在了项羽本纪中，他没有放到高祖本纪里。那我找一个旁证，《汉书》，班固写《汉书》，我注意了一下这一段，他是放在高祖传里的。 啊、 这说明什么呢？因为司马迁写史书有一个特点啊，你这个人如果是个本传，自己的本传呢，他要实际上是为了突出这个人物的，对吧？ 对。 然后呢，他在别的传里边，哎，他也会谈到他，他就侧面上实际上是写出来了这个那个人不好的那一面。 嗯。 你比如说在，你看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司马迁在写《高祖本纪》里边呢，他重点突出了什么呢？就是刘邦入咸阳以后的约法三章。 嗯。 就他这块是很赞赏的，应该说司马迁对刘邦多有揶揄之词，待会儿我也会说，但是他把刘邦最光彩的这个约法三章他浓墨重彩的写出来了，因为这是对老百姓好啊，他给放在高祖本纪里了。 嗯，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刘邦的这个最值得宣扬的地方。 嗯， 也就是反过来看，至少司马迁把他放在项羽本纪当中，因为司马迁对项羽啊也多有批评，但他批评的往往是借别人的口去说，往往是在别的传记当中。哎，但是他在这里边把这件事情放在项羽本纪中，至少说明司马迁并不认为项羽这个事情是至少是多么的弱智，他没有这么看。所以他为什么会放走刘邦呢？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去探讨，所以我们注意这个细节。那在这里边通过项羽本纪啊，我们其实可以大体上看出来司马迁对项羽的态度和对刘邦的态度，我想这个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大家对鸿门宴呢都比较熟悉哈， 嗯， 影视剧也大多都有着这个改编， 哎，都有个改编。 对， 对， 但是我觉得何老师给大家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就是说看鸿门宴其实看的是司马迁对项羽和对刘邦的他的态度是什么。 哎，就是项羽为什么会把刘邦放走，哎，这个当然历史咱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去从语文的角度啊，我们认真的分析这个文本啊，我们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来的。 好的，好，那也非常期待哈，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开辟另一个思路哈。好，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请何杰老师在下一时段为我们来揭晓谜底。 高考倒计时100天，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2月25号上午9:30，教育面对面春节后为高考家长特制网络直播活动，主题为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家庭教育专家和高考专家将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高考前最后100天的关注点和角色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直播方式。 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

打这个咸阳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双方做了一个约定，就是谁先入咸阳 谁 称 王， 谁为王。所以呢这个项羽呢很勇敢啊，就跟这个秦军大战啊，巨鹿之战大战一场，写的也非常精彩啊。这个刘邦呢这个比较聪明，他就迂回绕了一条道啊，很顺利的刘邦先入咸阳了。先入咸阳以后，刘邦就派人把这个潼关给守住了，就意思就不让别人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项羽的大军总是要进来的嘛，中间跟前面我们也说过了，刘邦有什么约法三章呢，他大概就是把这个秦地的百姓就大体就安抚住了。哎，就面对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刘邦先占了咸阳，那么到底由谁来在关中称王？秦已经被打败了，这个矛盾就由原来楚和秦之间的矛盾就变成了项羽和刘邦，还有当时因为当时还有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就是变成了项羽和其他的诸侯之间的矛盾。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天下该由谁来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面对刘邦入主咸阳，五个人有五种不同的说法。 您指的是哪五个人？ 哪五个人？一个是曹无伤， 嗯， 一个是范增， 嗯， 一个是项伯，一个是刘邦自己， 嗯， 一个是樊哙。这五个人他们有五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先看曹无伤是怎么说的啊？曹无伤是刘邦的手下的一个参军，等于说就看到这个项羽势力大，他就想投靠项羽，就跟项羽就告状，是怎么说的呢？说沛公欲望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就是说沛公啊，就是这个刘邦啊，刘邦想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当丞相。子婴是谁呢？是秦三世，就是秦二世之后是秦朝的皇帝。那么当时子婴呢向等于说向刘邦投降的。我们注意啊，曹商关注了三点：欲望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 嗯， 关注了这三个点。项羽的态度是什么呢？大怒，很生气，说旦日想士卒，未击破沛公军，说第二天早晨犒赏三军，要打败灭掉刘邦。这个时候啊，范增面对这个事实，范增是认为应该把刘邦杀掉的，所以范增就做了个补充。范增做这个补充，你注意看，范增他对这个描述是这么说的，他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汲汲勿失。什么意思呢？他说沛公就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是尧山以东的时候，那么他们呢贪于财货，喜欢女子，结果进关了以后财物没有要，妇女也没有去占，说明刘邦志向很大，而且我看这个人身上有祥瑞之气，这个人是咱巨大的威胁，所以咱们一定要把他干掉。杨洋你注意，你看范增跟这个曹无伤的描述就不同了， 层次也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你看曹无伤说他珍宝尽有之，但是范增说的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谁说的对呢？范增说的对，范增看到这一点，可是曹无伤就认为珍宝尽有之，就是因为有时候什么人关注什么事儿，对吧？这曹无伤关注的就这个。 对， 可是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曹无伤说完之后，项羽大怒，这个范 增 说 完 以后，项羽没反应，历史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就 有点意思， 有意思了吧？ 嗯， 这说明什么呢？ 嗯， 就是到底激怒项羽的 是什么？ 是哪句话？ 对， 一对比，曹无伤有一句话。使子婴为相，子婴什么概念？刚才我说了，他是 秦三世。 秦三世，秦跟项羽这是世仇啊。 嗯， 项羽的父亲一家人都被秦杀掉的。好，你原来让他做丞相，那他就不干了。可是同样都是欲望关中，你会发现项羽没太在意。 嗯， 他没有因为欲望关中的事儿，甚至都说有天子气，项羽都没在意，他们都没生气。那么什么原因？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探讨。至少这件事儿没有让项羽再怒，没有。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俩人一对比就发现， 嗯， 使子婴为相让项羽生气了。 嗯， 所以你看，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描述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对项羽的影响不一样。这应该算是项羽 团队 人的看法啊。 对。 那么同样这件事情呢，我们再看刘邦团队的人。这个刘邦团队的人，当时这个任何事情都怕内奸啊。这个项羽底下有内奸， 对， 这个项伯跑去了。当然那个时候项伯还不是就真的就是 对这个项羽不忠， 他只是因为 张良 对他有恩， 哎，他就想让，意思就是跟张良说你快跑吧，对吧？ 嗯嗯， 想的挺好。但是张良呢对刘邦特忠诚， 忠诚， 所以就赶紧来告诉刘邦说怎么怎么回事，对吧？刘邦一听这事儿，就把项伯请来了，然后约为婚姻啊，说了半天， 嗯， 让项伯回去为他说话。刘邦决定要到第二天要到这个项营去请罪，等于说是刘邦跟项伯上商量好了。对这个事儿，项伯又说了一番话。项伯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阴善御之。”结果项王许诺， 嗯， 项羽答应了。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啊，这个项伯这个话，你看啊，这个项伯说的还挺厉害。他说：“人家要先不入关，你怎么敢进去啊？”结果人家有大功，你还打他，这是不道义，你要好好对待他。哎，这么一说，项羽就答应了。项羽怎么就答应了呢？我们要注意，项伯这个话里边呢，他有三个关键词：一，刘邦有功；二，刘邦是很忠诚。前面还有一段话，就是刘邦交代项伯说：“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这个话他实际上是交代给这个项王的忠诚。第三，要有义气，说你一打他，你没有义气。所以说，有功、忠诚和义气。那么这三点里边，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项伯的关键点在哪？有功、忠诚和义气。我们先留着啊， 嗯， 这时候项羽答应了啊，然后第二天刘邦去了，是吧？刘邦也说了一番话。刘邦是这么说的，他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我没想到我先进去了，待复见将军如此，我等着你啊。”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有人小人说挑拨咱们，对吧？刘邦这番话的意思呢，一，刘邦强调的是咱们俩戮力攻秦， 嗯， 咱们合力。为什么强调合力呢？我对你忠诚，对吧？强调的是有隙，就是有小人，咱俩得和解。第三，强调的是我也是有功的哈，只不过人家点了一句， 嗯， 那么你怎么样呢？我还是忠诚你的，你要有义气。所以刘邦这番话，他在有功、忠诚和讲义这块， 嗯， 刘邦其实强调的是 我忠诚， 我忠诚于你。为什么呢？刘邦不能炫耀自己的功劳，他也不能说你杀我不讲义气，那不行， 嗯， 所以刘邦其实侧重点在于我是忠诚的， 嗯， 我没想到我先进来， 嗯， 哎，我为什么遣将守关呢？被他盗出出入也非常也，我是为了防止其他的盗贼，其实哪有其他盗贼啊， 嗯， 但他就这么说。哎，这么谈着谈着呢，中间呢又经过这个特别有名的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嗯， 因为范增一看这个不得了，范增要干脆我就先下手为强，是吧？等等等等，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形势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张良出去就跟樊哙说了，樊哙进去又说了一番话，结果让这个项羽默然而坐，没得可说。樊哙又说了一番话，樊哙说的是什么呢？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行人如苦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曰曰：先破秦入咸阳者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进，封闭攻势，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被他道出入以非常也。劳苦功高而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序耳，切为大王不取也。这樊哙是整个一番话，他有这么几个意思啊。第一， 嗯， 咱当时有约定啊，对不对？我们按照约定来的，而且我们先入关呐，啊， 我们应该为王， 我们该为王啊， 嗯。 可是我们没有为王啊， 嗯， 对吧？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很忠诚啊。强调完忠诚之后，这个樊哙很会说，强调了此亡秦之序耳，就是你跟这个秦国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关键是你这样做，你就是当年秦国的这个步了后尘。因为我们汉军入咸阳，我们有合法性，现在按说那约定你也没反悔啊，对吧？结果我们没执行，我们可以合法称王的，但我们没有，我们还等着你。这一下就把项羽置于不义之地了。 项羽的世仇又是这个秦王， 对， 他怎么能和秦王一样呢？ 对，这就是樊哙设计的，这个语言设计非常的妙，这一下子把项羽置于不义之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就感觉有点窘迫了。所以你看刘邦团队这三个人的话啊， 嗯， 项伯侧重于强调有功， 有 功，就是刘邦有功， 嗯， 刘邦呢自己要强调我忠诚，有义这事儿樊哙来讲。 哎， 我有功这话刘邦也不说， 嗯， 哎，让项伯去说， 但我忠诚， 哎，我忠诚，哎，这忠诚我自己说，嗯，所以你看这仨人配合多好， 嗯， 这一下等于说就打动了这个项羽。我们稍微做一下分析啊，这里面三个关键词：有功， 嗯， 忠诚，守义。有功是必要条件，没有功不行。在这点呢，稍微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背景。项羽这个人啊很狂，但是项羽这个人呢，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有本事。 嗯， 因为项羽啊他是楚国的贵族，所以他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这人有本事他就佩服你。所以当年韩信之所以不被项羽重用，就是因为韩信乞食嫖母，受辱胯下，这个项羽瞧不上他，认为这个人没本事。那刘邦呢，不管怎么说刘邦是立了功的。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啊，这个项羽大军入到咸阳以后啊，当时因为当时楚怀王还在，就是他还尊奉楚怀王，给楚怀王发了一封信，说咱们怎么办。史记是这么记载的，楚怀王就发了两个字：如约，按照约定办。那楚怀王其实是有态度的，就是让刘邦称王。所以实际上当时刘邦称王是有政治上是有合法性的，那项羽是不干的呀。项羽当时呢就做了一个分封。项羽分封呢，他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啊，他说啊，这个天下呢都是跟诸侯们讲，都是咱们打下来的。当时叫义帝，就是义就是那个正义的义，是假帝王，就现在他还不是真正的，就是代理帝王。他说义帝就是楚怀王，没立什么功，甭理他，你就当你的义帝，我来当霸王。当时跟着项羽打天下，这些诸侯都封王了，刘邦也封王了。当时打天下有一个退兵的齐国，齐国跑了，他就没封齐国。后来呢，就是等于说齐跟这个楚就有矛盾了，项羽那个刘邦他们其实也就利用这个了，这只是后话了。这个所以项羽这个人呢，他是特别强调这个人有本事，你有功劳，所以有功是必要条件，忠诚是充分条件，你必须得忠诚我，对吧？而守义是他决策的一个道德的成果，就是不是说项羽这个人就多讲义气，如果你对我有功你也很忠诚，那我当然要对你有义气， 嗯， 他项羽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啊， 嗯， 同时项羽脑子不是不清醒，因为项羽在巨鹿之战上坑杀40万秦兵，说实话那都是关中百姓啊， 嗯，是 那关中百姓恨透了项羽了。如果你在这里和刘邦发生了战争，刘邦就算被灭掉，当时诸侯军队都打进来了，如果诸侯军队为难自己怎么办？当时项羽为什么要撤回彭城啊？彭城是他的根据地啊，他要回去。关中他是孤军深入，如果当时诸侯跟自己过不去，他又杀了40万关中父老， 没有民心所向。 对呀，所以项羽不是说脑子不清楚的人，他讲不行。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呢，他并不想真正的和刘邦为敌，而刘邦又有这么一番言论，哎，项羽其实当时就想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项羽就对刘邦团队的态度呢，就由曹商带来了愤怒，就变成了项伯带来的缓解，刘邦带来挺愧疚。哎呀，人家对我这么忠诚，我还这么对人家，是吧？然后最后樊哙又说一番话，很赞赏，嗯，壮士是吧？赐这壮士真好真好，就很赞赏他。可以说这时候项羽就对刘邦团队就放了一马。 嗯， 事实上项羽很自信，我放了你怎么样？我还会打败你，就他很自信的。 嗯， 所以我个人是这么看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把历史的发展完全由偶然因素来去看。 嗯， 那是项羽当时把刘邦放掉了，那如果不放刘邦，可能历史是另一种变化。但是那经常还有是什么，我们把人放掉以后还可以做一种和解的典范，这也都有啊。所以很多时候是不能这么假设的。 嗯， 也就是说项羽他对把刘邦放掉他有他的考虑，他有他战略的考虑，这个战略考虑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再评价， 嗯， 但不是冲动而为。 嗯， 同时确实在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上，项羽的情绪是受到刘邦团队人的这种感染了。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我经常是这么讲的，就是历史的发展啊，趋势是由人民来推动的，但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个性 决定的， 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项羽呢他还是追求义的， 对， 只不过他这个义呢，他要针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义的人。我也不怕你，哎，我可以，咱俩，你后来有一个事儿嘛，就是他跟这个刘邦这个打仗，他跟刘邦说， 咱俩单挑，就特单纯哈、啊，特别忠厚那么一个人。但说明什么？他这人很自信，因此他不愿意用阴谋诡计对待刘邦。所以呢，项羽这个做法固然轻率，从今天来看啊，挺轻率。但是呢，这份轻率其实源于项羽他特别单纯的、特别率真的、很忠厚的一个性格。这个人啊，你跟他做个人的朋友。是非常好的。 对，我也是想说，其实刚才通过您讲这么多，我觉得其实项羽真的是一个可以当好朋友的这么一个个性哈。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人， 但是 让他做一个团队的领导， 领导，嗯， 那是不行。 我觉得他是一个将才，但是他不是一个帅才。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跟学生讲，我说我们跟项羽做好朋友没有问题， 嗯， 但项羽真的成为我们单位的团队的领导啊， 嗯、 那我们可受罪了，对吧？那可不行。当然，这个东西是我解读出来的啊。但是司马迁他其实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个描述，哎，就把这个项羽的这个个性给展现出来了。嗯、 当帝王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哎。 我们看后面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那个时候，最后彻底的这个打败匈奴，其实是几代帝王他的一个隐忍，包括从刘邦开始，是吧？ 就是， 我觉得如果是项羽这个个性的话， 就马上跟匈奴打起来了， 不会是这样的哈。 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 高考倒计时一百天，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2月25号上午9:30，教育面对面春节后为高考家长特制第一场网络直播活动，主题为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家庭教育专家和高考专家将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高考前最后一百天的关注点和角色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直播方式。 大篇幅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项羽啊、刘邦这一块，您觉着他称帝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有他的必然性。 嗯， 就是说啊，我有一个观点啊，项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刘邦呢，他是个很棒的政治家， 对， 他是个很棒的领导。但是啊，这个司马迁在这的鸿门宴当中啊， 嗯， 对刘邦颇有揶揄之词。 为什么呢？ 哎， 嗯。 司马迁没评论啊， 嗯， 但是我 又通过他的那种独特的叙事， 哎，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当项伯来拉着这个张良走的时候，张良对刘邦很忠诚啊，告诉这个刘邦这个事情紧急的时候，你看刘邦的第一反应是大惊，为之奈何？怎么办呢？立刻把这个刘邦的这种手足无措这个样子给描述出来了，这就带有讽刺了啊， 嗯。 然后张良就批评这刘邦说你谁为大王为此记者，你干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函谷关给守住了。张良批评说你怎么这么干哈、啊、诶，这刘邦呢明明是他的决定，他敢说邹生睡我约，这个给推到别人身上去了。 嗯， 诶，这时候张良就给他出主意说你跟项伯接触一下。刚说完这个主意，你看刘邦的反应，君安与项伯有故，这警惕性多高， 多疑。 那你怎么跟这项伯有关系啊、 嗯、 先问这件事儿，这是项羽的叔叔，你跟他有关系，先怀疑张良，你怎么回事。张良就跟他讲说啊，我当年救过项伯，我们是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哎，刘邦放心了啊，看来你不是奸细哈。于是项确定项梁不是私下串通项伯的时候，马上反应，嗯，吾当兄视之，我要把他当兄长看待。于是赶紧约为婚姻呐、啊，说了一番话。你看他反应多快啊！这是一个啊，他能不想称王吗？ 嗯， 对吧？结果他把他的真实想法 隐藏， 他给隐藏起来了，极力的展现自己的正义和无辜。 嗯、 哎呀，我没想到我先进去啊，我没想到我是等着你来啊，极力的展现。再往看后来啊，这樊哙啊，进门为他解围了。他怎么着呢？这个司马迁也挺会写，推脱如厕，说我上厕所去了， 嗯， 我上厕所出去。你说那么大一君主，这个司马迁说他上厕所去了，好像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这个故意给你这么写，假装说出去上厕所，出去上厕所，其实他想走啊。 对， 但是呢，他说哎呀，咱们这个不辞不告别不行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的、哦。其实他想走， 嗯， 结果非得让樊哙给他讲一番道理， 嗯。 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礼不辞小让，等等等，讲一番道理。嗯，不是我想走的啊， 嗯、 是你们劝我的。哎，扭头就跑了。结果走之前，你看啊，他干一什么事儿啊？他让张良留在那儿，还嘱咐张良夺我至军中，军乃攻乃入，夺我至军中，攻乃入，什么意思？ 等我回去以后， 等我进门，你再进去。您想想， 嗯， 那中间隔着十几里地呢，他根本不管。 也不管张良现在处在这种险境，你现在等着。最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司马迁一句评论都没有啊，这个刘邦骑着马哗就跑了。然后司马迁是这么写：让樊哙、夏侯婴、晋强、纪信迟钝不走，你们地上走着，我快马跑了。也就是说，如果有追兵，你们 挡着， 你们给我挡着。你看，所有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出来刘邦的机智善变。 嗯， 也看出来这个人的狡诈圆滑。 其实就看同样一个言行，就看从哪个方面说了。 对了，司马迁呢？ 不评论， 不评论，他就这么描述。 嗯，你们自己想。 哎，你们自个儿品。结果就把刘邦的形象写得很不堪，把这个跟项羽做了个对比。你看项羽是什么态度，对吧？嗯、所以虽然成败不同啊，最后项羽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品出来的话，那人们对刘邦和项羽的情感那就会不一样。总体上说啊，就是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司马迁呢，等于说高度赞赏了刘邦团队的智慧、有序、上下团结，对这个项羽的失败或者项羽放走刘邦，这个他也有深深的惋惜。但是呢，他也能够理解项羽这份率真忠厚的这种性格，也能够理解项羽他当时有的这个战略的考虑。这些东西司马迁都没有明确的说，他就是在字里行间当中把它描述出来。哎，我们读者品味出来，哦，原来发现经典确实是经典啊，这个写出来了，这个人物的内心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那您说是不是不同的人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历史事件？ 对， 包括比如说啊，这个项羽和刘邦，那可能有的人站的角度不同，比如说想当君王的人， 对， 他就会啊，我要向刘邦学习， 是的， 我要学习他的机智善变， 对对对。 那么想做一个单纯的、 对 讲义气的忠诚的人， 对， 会偏向于项羽， 是这样的。 我要做这样一个率真的人， 对， 不负别人的人， 对，这就是经典的给我们的这种复杂性和经典特别值得我们说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从一个团队建设的角度来讲，刘邦确实有他的后世值得很多学习的地方，对吧？但是呢，从个人的这种操守、个人的个性来讲呢，项羽又很值得人们探望。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也恰恰是就是司马迁呢写出了这种人性的复杂，写出了这种社会的复杂，写出了这种历史事件的多元的解读角度，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也可以激发我们很多的智慧。 好，那么一部史记啊，今天我们只读了一期，那么今后呢有时间我们会请何杰老师呢继续就其中一个个精彩的篇章啊、来给大家呢做以讲解。 好， 感谢何杰老师。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